午睡，手里握着蝴蝶杯，单飞不醉不归。找不回被白雪覆盖那些精髓，当时空成为拥有你唯一条件，我有罪。如果色的月结了霜的泪，我会记得这段岁月。 我天里的 说好不消遣忘掉， 我天里犯的错是彻夜为我点的火， 在那花 我犯了错，我的山水全部褪了色，多情的打扰情愿 亮了， 不是彻夜为我点的火，在那花间里我犯了错， 花间里犯了错，说好过笑前忘掉， 花间里犯了错， 感觉你对我这样的坦白，

欢你的个性，让我放下一万个心。你那冷不清也猜不透的反应，我绝不为你爱人操心。爱你爱够痴情，我热泪难入，人生的喜怒哀乐人之常情。疼你疼够耐心，歌唱给你听给你听，人生的无奈留给我反省。哎呦，爱你爱够痴情，我发自内心，人生的喜怒哀乐处变不停。疼你疼够耐心，歌唱给你听给你听，哦，你是我所有心情。爱你爱够痴情，我热泪满溢，人生的喜怒哀乐人之常情。疼你疼够耐心，歌唱给你听给你听，人生的无奈留给我反省。哎呦，爱你爱够痴情，我发自内心，人生的喜怒哀乐处变不惊。疼你疼够耐心，歌唱给你听给你听，哦，你是我所有心情。 爱你爱够痴情， 哦，你是我所有感应， 能够你心， 哦，你是我所有热情，哦，你是我所有憧憬。 声音，它来自心底的。

万事大吉， 新的一年里平安幸福。 听经典音乐，享自在生活，敬请关注经典调频北京 FM 969， 和我一起听经典音乐，享自在生活，就在北京 FM 969电台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